趁着杯中酒意还有几分，谁想轻轻偷走我的步，不想做个寂寞的人。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也许不用太认真。轻轻偷走我的吻，趁着杯中酒意还有几分，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不想做个寂寞的人。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也许不用太认真。 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跟各位听到的是来自于张学友的《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来自张学友演唱周志平写给他的这首歌。周志平呢很少写节奏偏快的歌，他都是以抒情为主，但偶尔他也会贡献几首，要么是比较有力量的，要么是比较励志的创作。感谢各位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都能够来关注我们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周志平自己来演绎他曾经写给刘德华的一首励志的歌《我和我追逐的梦》。